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熱血製造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HK。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黃毓民、黃洋達、陳四、湯姆、譚仔。 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今天是2014年6月12日星期四的大清晨的大香港早晨。 是啦， 咁咧見到 chat room 很多朋友都在度好期待啊，大亨出關啦。 係啊，咁我哋大就忙緊，佢都係。 同埋我哋好遺憾講咧，慈禧王係未插夠電嘅。 係啊，佢而家發脾氣啊，買唔到個頭盔唔出關。 一來啦，二來就係 係咁上網揾。 同埋嘅係。是都是書展啊，忙緊，即始終都是都知道啦，因為即係佢係今晚會出關嘅啦，應該 知啦，係啦， 係嘛？咁今朝早大香港早晨咧，有我鄭松泰啦， 係啦，有譚仔啦， 有譚仔啦，同埋有陳四啦，咁 係啦。 咁今日咧，我哋就即係大家有啲朋友已經開始起咗身啦，開始陸陸續續準備翻工啦， 黐緊假眼睫毛啊，化妝啦。 咁其實相信大家咧係聽呢個無線啊嗰啲支持咧，有好多頭版都係好肯定咧。大部分都是講呢一個嘅白皮書，特別係即係關注呢、這、一個嗰、那個嘅即係司法嘅範疇啦。即係針對嗰個司法嘅，就係話喂，而家好似喺個白皮書裡面有一個嘅部分第五章嗰度嘅，就係講緊好多嘅一個嘅討論，就係喂裡面嘅內容係將法官係等同於香港嘅所謂嘅。即係治港者之一啦， 愛國者， 愛國者又加埋一個所謂嘅一個愛國者嘅界限同埋一啲嘅即係標準落去，連法官都係作為一個即係要有一個愛國愛港嘅衡量標準啦咁。咁呢個其實係主流媒體啦，一直以嚟即係呢幾日啦，呢幾日嘅焦點啦咁講。 因為尋日大律師公會又出咗聲明去反駁佢，咁啊變咗成為咗今朝嘅頭條啦。 係啦，咁但係呢一樣嘢，我哋尋晚咧就係花咗兩個鐘頭啦， 好攰，我而家諗翻都好攰， 諗翻。我都覺得其實昨晚發生咩事呢，咁所以昨晚第四節呢即係呢一個熱血政治公民教育呢 係啦， 我有啲崩潰嘅狀態，咁係即係非常之抱歉呢，因為我平時其實好少講粗口嘅，咁喺第四節呢我昨晚就講得太多粗口啦，我覺得自己咁今日我都盡量係唔會講嘅，因為即係始終即係大清早嘅聽到呢啲都唔係幾好啦，感覺上但其實都幾好聽嘅，我覺得咁樣 係啩。 喂，咁今日就講一講啲乜嘢 啦， 講第二啲嘢先啦。咁今日呢有另外一個呢都係即係比較焦點，就係、是、話喂似乎網絡23條又重臨喎、咁好多即係網上嘅平台同埋而家你見到嘅係譬如可能喺高登啊 Facebook 啊都有人 share 翻出嚟，是不是这个网络23条又次是再出台呢，即是网络的自由是不是出现一个这么大的危机呢，再次我淡仔讲讲这一单的新闻。 咁話說咧，尋日咧政府就交咗一個草案去立法會個書啦。咁即係大家之前都即係都有請過人上嚟講過，咁就話講緊究竟有乜嘢嘢可以喺佢呢一個新嘅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獲得豁免咧？咁而家政府呢一個草案咧，最緊要我就講緊有咩嘢啊，係提供刑事以及民事嘅豁免啦。咁就係呢個戲仿、諷刺、營造滑稽或模仿同埋評論時事呢都係可以獲得刑事同埋民事豁免嘅。咁即係話如果你係講啲時事嘅嘢，咁嗰啲惡搞呢，咁就你係唔會佢係唔可以用刑事或者民事去告你嘅。即使政府而家擺個姿態出嚟，就係想同你講，即使佢唔係針對大家嗰一啲即係平時嗰一啲政治性嘅惡搞改圖啊咁樣。咁但係之前我哋亦都有提過呢、這個UGC 啊，即使個人衍生用戶內容啦。咁但係政府而家都係即係唔會話唔會告你嘅。咁但係即係我哋講緊嗰個個人用戶衍生內容，就即係你用個人用途發表嘅非牟利創作。咁但係政府就話咧，你呢一個 UGC 咧 咁、那個範圍好難界定，咁所以就唔會擺埋喺呢一個條例入面放寬啦。 嗯嗯，喂，咁講一講，其實即係阿譚仔有頭先有講到啦，就係、是、今年咧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咧，咁其實個背景就係點解擺翻上嚟嘅時候係即係似乎大家網民啊，又或者好多大眾都有一個即係比較敏感嘅一個嘅反應啦。最主要源於就係喺2011年嘅時候咧，就係呢一個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一擺上去嘅話咧，其實就將所有二次創作咧，就係、是、歸為一個嘅即係係侵權，同埋係可以政府咧係政府主動啊，代呢一個嘅版權人咧，就作出呢個刑事嘅控訴嘅刑事嘅檢控。咁亦都係因為咁咧，喺2011年嘅時候就被批評為呢一個嘅即係網絡23条啦咁樣。咁但係今年呢一個2014年嘅時候就推出嚟咧，咁就係一開始嘅時候就有一個姿態上少少嘅唔同啦。唔同嘅就係佢哋今次咧就係集中係處理幾樣嘅問題，就係、是、豁免戲房啦、諷刺啦、滑稽同埋模仿嘅作品。咁、除此之外嘅話，就係喺嗰個嘅制度上咧，咁而家咧就有係即係講緊嘅話，新例咧就可能會訂立一個所謂叫安全港嘅制度。即係講緊嘅就係譬如係一啲嘅聯線服務提供者啦，即係譬如喺啲網上論壇啊、討論區啊咁。咁其實呢一個咧就係無需主動監察呢一個平台，即係譬如你睇即係高登啊嗰啲啦。咁亦都係喺呢一個嗰、那個平台係唔需要咧就要面對呢一種嗰種侵權活動之後嘅即係嗰種可能刑責啊嗰啲嘅問題啦咁。咁但係點解其實呢一個嘅即係條例草案一抌出嚟嘅時候，咁依然係即係網民啦、啊，同埋有一啲。即係特別係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組一啲嘅成員啦，即係其實阿 B 都有份嘅，我知道。 係啦，阿 B 啦。 咁同埋阿蔡大壯啦，佢哋個班咁一齊搞緊。咁都係比較關注咧。最主要原因嘅就係裡面其實有兩個嘅爭論點啦。咁第一個爭論點嘅就係、是、係版權啦，最主要係版權持有方咧，佢哋一直以嚟嗰個嘅焦點嚟嘅，就係講緊就喂。你而家用我嘅產品嘅話，咁你用我哋嘅 product， 咁你應該係喺個版權上面係要賠償我哋嘅損失啦。係。咁所以對佢哋嚟講，我就係話嗰個經濟損失係有幾大程度咧，係最主要嘅考量。 嗯。 咁但係對於網民嚟講，其實呢一個嘅講法咧，係有討論嘅餘地同埋空間啊。咩意思就譬如我用緊嗰樣嘢，如果係非牟利嘅時候，其實我係變相幫你宣傳緊嘅喎，可能。咁呢一個嘅就係喺而家呢個條例裡面，其實就係冇一個所謂頭先阿譚仔提過，就係 UGC， 即係所謂一個 user generated content 嘅其中一個討論啦。就係講緊如果我一個係唔係好似就住戲房、諷刺、滑稽、模仿嗱呢幾樣嘢嘅特徵咧，就係針對住嗰個嘅一啲 public issue。譬如嘅就係我去諷刺梁振英，諷刺689嗰陣選舉，咁大家記得有幅畫咧，就係喺呢一個唐宮，跟住下面飲紅酒，跟住上面個泳池僭建嗰幅圖咧 ，cut 成個幅圖， 有條梁喺游水， 有條梁喺游水咁， 紅酒 咁，又或者你用一啲 TVB 嘅 cap 圖咁樣，咁你用呢啲 cap 圖嚟去諷刺呢啲咁嘅 public issue 咧，喺而家呢一個草案裏面咧，係得到豁免嘅， 即係基本上咧就話。今次呢個網絡23條咧，都已經係一個幾大嘅讓步咧，就講緊去惡搞啦，同埋評論時事咧，都已經豁免咗。咁但係咧，仍然有一啲都未被豁免，就係講緊 UGC 咧，就係一啲個人衍生嘅用戶內容，即係話我自己做嘢啫，即係我自己做咗啲嘢，我又唔係攞嚟牟利，我只係 share 俾大家開心下，唔好開心下啦，分享下嘅啲嘢。 嗱，而家喺呢個條例裡面咧，搞笑都包嘅。 係啦，係啦，係啦。 但係有啲人你又唔覺得即係搞笑呢樣嘢？其實都幾主觀下咁啊，大佬啊，即係我呢啲人搞笑，你覺得唔好笑啊嘛？ 又唔係咁講，有自知之明嘅 咁講就，即係但係問題嘅就係你而家嘅就係第一樣嘢，佢係講緊，如果你係涉及係關公共評論嘅話，咁係咪豁免咯？ 係， 但係有好多譬如有一啲嘅二次創作，或者其實我唔係二次創作添， 或者我真係做一個創作， 唔係我直情係純粹翻唱咩歌好咧？翻唱即係直情係唱翻原有作，譬如你係喺即係舉例啦，你唱呢、這個《歡樂今宵》咁講啦 ，OK？ 咁你覺得自己歌好過阿古巨基嘅， 係咁佢就可以唱啦。 你即係 日頭晚做咁樣啦， 係啦，日頭晚做咁你唱呢首歌， 你唔係針對一個 public issue 嘛，你係純粹係個人嘅情感抒發，亦都係非牟利，因為理論上 係 咁佢喺呢個條例裏面佢就唔包囉。 嗯嗯嗯。 咁所以講緊嘅就係話而家即係特別係。 或者佢真係改咗舊曲新詞啦，即係最明顯咁講嘅。 舊曲新詞就明顯係二次創作啦。咁二次創作喺呢一個嘅即係條例草案裏面其實都係講緊係咪一個即係 豁免唔到喎。 咩 就唔豁免喎，如果咁樣講就係咪。 係呀係呀。 係呀係呀。 係呀。咁所以而家就係、是、其實係講緊一個嘅問題就係、是、喂佢雖然係劃咗一個似乎有一個特定嘅範圍，特定嘅範圍就係戲仿啦、諷刺啦、滑稽啦、模仿呢啲作品係算係包含喺呢個豁免類型裡面嘅。咁、但係實際上呢就係喺好多喺網絡上面嗰啲嘅創作作品，你可能即係你唱一首歌就咁翻唱，我唔係純粹意思，我係愛嚟我哋求愛嘅 ，OK， 唔係求愛添，即係愛嚟表白嘅，愛嚟溝女嘅咁。咁、你唱呢首情歌都可以係俾人哋告你，咁就要你係問翻你，即、就、係、是、用刑事用翻民事索償去索償翻嗰個版權嘅損失咁。咁呢一個其實就係即係而家嗰個嘅兩個焦點咯。第一個就係經濟損失咯。第二樣嘢就係、是、話，喂，喺嗰個豁免範疇，你冇理由淨係框限喺一個所謂嘅即係 public issue 㗎。咁、如果我係作為一個個人，而且我重點係非牟利嘅時候，咁係咪可以有斟酌嘅地方呢？咁但係當然呢度有個灰色嘅地帶啦，就係、是、非牟利係點樣界定一個非牟利啦？即係我呢一刻我表白嘅時候，我梗係非牟利啦。 咁係喎，你擺上 YouTube， 跟住好多人睇咁啊，有 好多人 click， 好多人去 廣告收， 即係咁講啊。你擺上 Facebook， 擺喺我自己個 page 嗰度 ，OK， let's say， 咁我個 page 係可能會係因為呢一個短片，我冇咁用 D100 嚟做例啦。咁 D100 係最中意係即係喺咁攞人哋聽聞啲嘢啊，擺落嚟啊咁樣噶嘛。 係。 咁你話喂咁樣算唔算係咧？咁但係其實又有一個收益喎喺個 page 嗰度。咁呢個係咪非牟利咧？咁當然啦，可以話我哋都係行公義好憐憫，所以唔關事嘅。 行公義好憐憫係做乜都得嘅。 即係咁呢一個咪係喺個 user generated content 嗰度，即係始終我哋唔係法律嘅專家啦。OK。咁但係其實而家呢一個嘅條例焦點嘅就係話喂。究竟而家呢一個條例草案擺出嚟嘅時候，個爭議係可唔可以就係話更加之去到一個寬闊嘅範疇？其實有冇咁嘅必要係要用咁呢一類嘅條文去保障嗰啲嘅版權持有人呢？咁嘅意思咁樣，即係對於網民嚟講。咁但係 anyway， 究竟會點樣發展呢？咁其實最主要同埋最關鍵呢，的而且確睇下泛民主派嘅態度 嘅。 係嘛？ 係。 咁呢一個就係、是、大家拭目以待咯。 之前佢都想通過㗎啦。 之前係啊， 之前拉布拉冧咗。 係拉布拉冧咗就一年嗰陣時， 如果唔係一大喎。 咁所以其實呢單嘢就係、是、即係大家係要即係你話呢一單嘢嗰個嚴重程度嘅係咪去到真係係一個關於網絡即係收窄創作自由、網絡自由嘅講法呢？咁係我自己覺得啦。就唔係去到即係一個關於網絡自由嗰個嘅討論，但係當然裡面係咪能夠保障得到網民喺嗰個創作上面嗰個免於一啲嘅即係譬如受到一啲嘅出版商、版權持有人、利用一個嘅民事訴訟嘅渠道一種嘅即係法律上嘅優勢，即法律資本上嘅優勢去欺壓你咧，咁呢一個另一個討論咯。 明白 咁樣。 咁當然啦，你話即係攻擊，即係對於網民嚟講，可能呢個二次創作條例就可能受到影響，唔係創作，即係網絡23條啦，受到影響啦。但另一方面就另一單新聞就講到就向政府埋手，又係關於版權喎， 又係關於版權啦。今日第一節我哋全部都講版權， 係唔係肖像權喎、啊？係 copyright 喎、 啊，唔係肖像權， 分清分楚喎、啊。 點解你會提肖像權咧、 啊？唔知道咧，咁樣係啦，即係執著啦，我 唔係即係有，因為咧，尋日咧，即係我哋都有啲人啦、啊，有啲業業公民啦、啊，同埋有啲、即係有啲街坊啦、啊，咁就收到個 WhatsApp 就話咩係個 WhatsApp 咧就係、是、你唔知點樣轉發出去就會身體健康啊，就話即係黃楊達即係造神運動啦、啊，即係話黃楊達嘅運動 勁啊， 好勁啊，咁諸如此類， 處理黃友 咁我哋真係要係即係有必要咯，我哋係澄清，我哋唔會咁戇鳩啦，大佬弟啊。第二嘅就係、是。即係你收到呢啲 WhatsApp 嘅時候，再你收當係有啲朋友收到呢啲 WhatsApp 咧，你就即係第一時間嘅就係要報警。因為呢一類型嘅就係構成嘅就係咩咧？ 是構成的一個，亦都不是去到誹謗層次的、但其實這個個人肖像權的問題嘛，特別是磁力王 肖像權 是吧， 香港沒有肖像權、 是沒有肖像權的香港 又這樣 說，是但是括號有個 copyright 這樣， 是啦現在就好像知道呢傳那個 WhatsApp 那個人是誰來的，這樣好像是一個很喜歡照記的一個男性來的， 是啦，誰我們就不在這個這麼公共的時段去說啦， 最重要正道啦， 但是既然是我們講開即版權啦，咁 咁又提一提 啦，又提一提啦，俾你提一提醒你， 唔係都要澄清一下嘅， 都要澄清一下嘅，即係喺大家收到一個 WhatsApp 係關於黃仁達啦、葉公民嗰啲咧，特別係呢啲咁戇鳩嗰啲，大家都知道我哋係唔會做啲咁嘢啦。 葉公民好少自己贊自己嘅。黃仁達就好難講， 咁啊係，咁啊係。喂，咁另外一單咧，頭先阿四有講過，就係關於一個同公共圖書館有關嘅版權問題。咁啊，譚仔有講講啦。 咁今日咧就係太陽嘅頭版嚟嘅。咁太陽嘅頭版就係寫住借公共圖書納税人貼錢。咁就係講咩咧？就係講緊而家有一大堆有超過八成嘅本港嘅出版商咧，咁啊組成咗一個聯盟。咁就係希望同呢個圖書館呢就攞返呢一個版權嘅費用，因為呢而家圖書館大家借書嘅時候呢，其實圖書館只需要佢買咗本書，跟住圖書館就可以不停咁無限地借啦，咁就即係會令到即係出版商佢哋就會覺得即係佢哋嗰個權益係受損啦，即係始終你咁無限咁借，你可能借超過過萬次，咁但係佢收嘅錢都係得一本書嘅價錢，咁而家佢哋就希望政府呢就制定返一個授予公共圖書管圖書借閱權，咁就咧已經有445位嘅作家聯署支持，咁就希望咧以後嗱，即係借書嘅時候咧，咁就投200次嘅時候咧就唔收你錢，之後咧就每一次咧就收翻你 10%。即係嗰個書價嘅 10%， 咁就大概以香港嘅書價嚟講，咁就即係一本可能就俾翻3蚊至8蚊啦。即係佢哋而家就話平均就係應該係5蚊左右嘅錢，就去俾翻呢個出版商。咁就即係去到8000本啫，即係你借出咗8000次之後咧，咁就會封頂，咁就唔使再俾噶啦。咁就希望即係喺大家借嘅時候都可以即係俾翻一啲，俾翻個應有嘅收入，俾翻嗰個作家同埋出版商咁嘅。 嗯，喂，咁呢單嘢呢，其實即係你睇返一啲報紙標題啦，特別可能嘅就係蘋果啊佢哋嗰啲啦，咁咁我覺得即係 fair 啲咁講，其實一直以嚟而家公共圖書館嗰個嘅借閱嘅政策係有問題喎。 係咩？點樣？ 即 係 你 政策， 即係你免費借閱嘅政策，就係話你好明顯嘅就係而家雖然公共圖書館佢係即係有一個係即個任務啦 ，OK， 佢哋個使命嘅就係、即係推廣呢個知識傳播啦，係嘛，即係你因為由於嘅就係話你喺個社會裏面唔係人人都可以負擔得起可以買到書嘅，咁的而且確其實係好多即係好多啲即係以往公圖書館就喺公屋嘅附近啫嘛，咁就係、即係真係俾啲公屋嘅小朋友佢哋有個機會係一個讀書嘅地方，咁係去揾唔同類型嘅書嘅地方啦。咁但係一直以嚟呢一個嗰、那個嘅制度咧嘅漏洞啊，在於就係、喂。咁呢個會唔會係造成一個喺香港本身嗰個香港出版業開始發展，即係啲幾十年嚟啦，啲30年嚟啦，發展嗰個嘅即係一路已經係開始發展啦，同時社會開始進步嘅過程裏面，如果公共圖書館呢個制度都唔改變嘅話，會唔會變相其實係discourage 咗一啲即係出版商同埋一啲嘅作家咧？ 即係你講個制度都係主要係就係講翻即係收税嗰、那個。 即唔係因為一般人睇到嘅就係、譬如你而家睇報紙啊，就係話喂而家要向呢個公共圖書館開刀，要搶呢個納税人錢咁樣。喂咁但係其實你 fair 啲咁講喎，即係我去寫一本作品出嚟嘅時候，我真係係我嘅。呢、這個係我嘅存在價值嚟㗎嘛 ？OK， 我生出嚟嘅仔女嚟㗎嘛？啱唔啱啊？ 係。 咁你冇理由嘅就係話我即係公共圖書館買咗之後，跟住之後可以係無限次借閱㗎嘛？理論上。咁你實際上嘅就係你喺嗰個嘅傳播上面，對於嗰個嘅創作人，其實你係要有一啲嘅你可以話補償啦 ，OK，但其實呢個係應得嘅部分嚟㗎嘛。喂，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嘅而家呢一個出現嘅問題就係喺嗰個嘅情況上面，我自己會覺得嘅係要係有個制度係補償，即係叫補償或者係 俾翻一個嘅應有嘅金額俾個作家同埋出版商嘅 ，OK？ 咁但係究竟點樣做咧？咁英國其實嘅英國喺1979年嘅時候就已經一早係有一啲嘅條例啦，即係嗰個公共借閲權嘅條例，去作出呢個咁樣嘅中間作出一個嘅規範啦。咁、那個規範嘅就係話，喂，喺一個咁嘅前提底下，如果無上限去借閲嘅話。無上限借閲嘅話，咁係的而且確係會係 discourage 咗嗰啲作家同埋出版商。OK， 咁點樣利用呢個方法，大家公眾又可以借到，但係同一時間對於出版商嚟講就係你可以最少啊收翻嗰個嘅成本咧咁，又或者係有一個應得翻應得嘅份額咧咁。咁佢就用個方法咯，就係講緊，譬如如果佢係講緊一年內嗰本書。借得過係可能50,000次嘅、即係呢個喺英國個鋪夠大咯 ，OK， 即係呢個實際數字大家唔好斟酌啦。你喺一年之內借得過幾多借你呢本書借到幾多次嘅話，過咗呢個次數之後嘅話，就會 on top 係要政府係要再喺嗰個嘅一個公共嘅財政上，譬如公共圖書館嗰個嘅即係佔有政府嘅每年開支啦，攞翻幾多錢出嚟作為一個補助，就補助翻嗰個出版社。喂，咁呢一個其實好合理嘅做法嚟嘅，我覺得。即係所以唔好一諗嘅就係話，喂，你一有呢一個嘅即係要攞返即係出版商就係靠惡啦，即係等於我哋一睇到譬如版權修訂條例、去到而家講呢個又係關於版權嘅問題嘅時候，咁我哋梗係有一個嘅先入為主嘅角度，就係而家出版商其實真係好惡㗎嘛，大佬。咁但係你去到呢一類型嘅印刷出版又係另一個嘅範疇、即係個性質唔同，唔可以將兩樣嘢完全類比。第一，第二樣嘢就係喺呢個公共圖書館裏面，唔係講緊就單純你係買咗一次之後，你就係可以無限次借閲嘅。 佢甚至只係用一個零售價去買喎。 係啊，仲係零售價去買啊嘛。 係啊，因為譬如咧，我哋即係我，譬如點講好？即係譬如我哋一般市民啦，理論上我哋買咗一啲書又好，或者電影啊、影片啊、DVD 啊都好咧，理論上如果我哋公開播放咧、我哋都係犯法。理論上我哋借俾人都唔得嘅。好喺法例上 傳閲，其實所謂傳閲，你係即係都係喺法例上嚟講都唔得嘅。咁但係。即係你話，譬如呢一類型嘅講緊就係話，喂，好多圖書館又或者好多出版商咧，即係你真係發展得比較好少，就係有啲係專係貨係圖書館嘅借閲用嘅 edition 嘅。 係啊， 咁佢喺嗰個嘅，譬如可能嘅係釘裝上面啦、又或者可能嗰個嘅印刷上面就唔係坊間賣嗰種， 係可能襟， 或者用嘅紙會唔同咯，襟體啲，襟體啲咯。咁所以調翻轉嘅就係話，除咗呢一樣嘢考慮之外，另外一個就係頭先我所講一樣嘢，就係你冇理由喺即係因為一個你話啊要買咗翻嚟，咁你作為公共嘅知識傳播，咁就可以將一個作家。同埋出版商佢哋應有嗰個份額咁樣完全抽走噶嘛？ 係啊，即係呢個係一個合唔合理嘅情況啦。係啊，亦都係講緊法例嘅問題啦。咁阿詹士咧就話，其實《索書號》第60唔知幾多集咧都係有講嘅。咁如果你唔知係60幾多集咧，你可以睇曬嗰10集嘅。咁你就可以大約知道係邊一集咧，都有講到咧圖書館嗰個版權嘅問題。因為頭先我講到影碟嗰度咧，其實而家坊間有一啲嘅電影或者嘅影片咧，佢係真係有一啲可以貨你公開播放嘅 edition 嘅。咁講緊係可能要1,000蚊啊，或者900蚊啊咁嘅貴嘅價錢咧，咁就可以貨你公開播放。咁或者我做 NGO 嚟講咧，我哋就係豁免咗嘅，我哋就有個版權豁免咧，就可以係咁樣公開播放啲歌啊咁樣嘅。不過好似都要同 cash 登記之類啦。咁 suppose。都係唔使俾錢，咁但係公共圖書館就照計就，即係我覺得起碼你都俾翻作家嘅一個可以繼續有更大創作或者投身呢一行嘅一個誘因啦。 唔係，同埋最緊要嘅就係話你呢一個咁嘅制度，雖然你第一樣嘢你市場上嘅競爭，你固然係你賣唔賣得嘅喺書局，咁係一個嘅動力啦。但係你去到公共圖書館嘅話，你攞咗翻嚟之後，你無限次去上去睇嘅話，咁如果你有個制度係講緊你一年借到幾多出去嘅話，咁呢個都算係喺個圖書館裏面係將某一啲嘅書係太弱頭量，即係太弱流強㗎嘛，大佬。而家你要知道香港公共圖書館你買咗好多係啲無謂好啦差嘅大陸書㗎嘛，仆街。 咦，咁佢可能圖書館遲啲咪就係買曬啲好乸差嘅大學書咯？ 喂，而家有咁嘅趨勢啦，咁咪唔使俾錢，有咁嘅趨勢啦，平啊嘛，因為 係 平啊嘛。 咁冇人借嘅話，佢又唔使俾嗰個版權費啊。 佢擺喺度， 咁圖書館將會係 純粹淨係攞嚟自收嘅地方喎。 係啊， 咁佢真係大鑊。 咁所以其實有聽眾問嘅話，咁公共即係學校圖書館又點咧？學校圖書館喺呢個講法裡面嘅話，咁會係咩嘅一回事咧？咁學校圖書館同公共圖書館兩樣嘢嚟㗎啦 ，OK？ 因為學校你 淨係俾學生， 你淨係俾學生㗎嘛，你嗰個對象係好清楚㗎，理論上。但公共圖書館你呢一個情況就係唔係，所以咁講就係話係原則上我哋梗係覺得嘅就係一個即係。對於公眾嚟講，越開放越好啦。但係你喺嗰個嘅分配上面係咪一個公平或者公義嘅分配咧？咁呢度係有一個係斟酌嘅地方嘅。OK， 係啊，係啊，因為譬如原來第七十集咁索書號啊， 索書號第七十集 都 有講過呢個問題。 有聽眾都提，其實用圖書館 edition 會係好啲啦。咁樣咁啊，我諗呢個都要再斟酌，即係個政策上面係點樣做啦。咁但係暫時睇到呢度嚟講咧，就大家都係放心嘅。即係如果市民咧自己走去借書，就應該呢。一個成本就唔會即時轉嫁俾市民，即係唔會變咗一個租書嘅機制啦。咁就應該都係由公帑嗰俾，當然公帑都係我哋俾啦。咁樣 係啊，咪而家有咁多錢其實 嚇，咁但係都細數目啦。如果咁講，好過起乜鐵乜鐵啦。暫時咁樣睇就咁樣 係咯。咁第一節時間差唔多，我哋第二節翻嚟再講。 好。